我问题呢，就是我想甲我放尿路。 放尿路呢？干啦。 嗯。 哦。 其实这样子。 你結咗啦，你頭幾話依咯，你好係更冷，你講其實係冷冇更做嘅。 你 之前 我 買嘅 就 放 咗啦，講起我，我而家做咗啦，你是真系讲啊，你是无辜啊，做无辜啊，我去搞定 OK， 来你去买去你啊 OK， 下单我收了哈，进来啊，你夹包进来啊，等我电话拨看嘛，我去啊去看哦，他说哦，我没事嘛，然后我去夹包咯，他说是啊，我叫我是朋友啊，夹包朋友搞是可以嘛，说下单我做，以前我就一直提。有提醒我咯，所以就是他妈做唔到物件，所以提醒我就下载 SNS 啊，我可惜啊，我鬼天天，被放了，我直接想就唔惊啦，反正。 所以，做安尼款嘅事呢，都爱笑物件就是之类，卖登记就是问题 ，This is not a problem， 之类就是都爱笑嘅物件。 啊，做什么？ 注意哦。 最可以， 特别 看， 而家 要 来 看，就 是去 analyze。 明白，成个尴尬嘛，就烦恼了嘛，成个尴尬嘛，注意这些尴尬啦。要再讲这些尴尬是多落来。 我去，无啦，咪讲无啦，每次放尿啦就是 analyze 啊，今日身体很多问题啊，然后就去看，伊讲，然后去看作业啊。 OK， 安尼快整，因为家好买几款来整。因为路安尼看路都点到高速来边了。 唔知我是看啦，都啦，我去安尼来只要都看啦，我就想了咩说我会放尿咯，因为我是 experience 咯，就是我是早时吼，我放尿放了了吼，昨天去做工时吼，我真系很白痴，白了尿。而且伊今天是从就早上古我从说时啊。我其实做啦，其实做买了吼，我未见我做的多喎。 嗯。 他其实无听讲的嘛，做成我是冇嗰啲会记嘛，我未记，我平时未记啊，未记啊，我头先冇记，我会记我平时我未记我做的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做的。有一个控制感啊，放慢点。 哦。 我一个控制感讲，哦，我有空的。会讲的，那你直接说，我会自己去自己，所以我就放你咯，样，对啊。 所以，你是自己的事，不是的哦。 不是的啦。 自己，我不要紧咯，自己把人会记，你嘛到下就会记咯。死不了。 是啊，死不了。你就是讲，做人啊，我唔做明 白。啊，你每家己要做人，你看。 每家己要过安子啊。 啊，了解，都明显，可能看蛮多明白。都买水啊，你看贵掉，你看洗洗水件。 嗯，便宜了。 不是，我当然你看做啊。尴尬，这里无爽，也无欢喜，尴尬是啊，惊啊是，开心啊，希望是。不是我人注意伊个事，了注意了高加一心啊，一接受伊个事了啦，一接受之类无欢喜啦，一些谈心事也尴尬哦。我那先问感觉你看，我把感觉回来你看无？尤其是他的感觉，还是啊，用个淡薄输的，像个刺激到，像过好啊，你看啊 ，over reaction 啊，过度反应哦。关安尼款的物件，你确实是过去的事，未放下。所以我来先问下你，我把关安尼款感觉过无？好像有时会去冲，会去加些加固执，上摆刚才细汉的时候。 嗯。 所以我来先问下你款，我把安尼款感觉过无？嗯。让他们物件浮起来，我拢爱会去。也提供这是告诉你，这是心理告诉。我来讲，你顶到这告诉外面，你加一动作进，这些他是让他去做好棒的，难咩？所以爱会去 是有这个机会来看物件。哎，这个是新做的告诉你。都想着你的公司遐个物件，遐个物件，到底都发生？都想着你看的是啥物件，到底都发生？啊？ 你 怎么会应 该 的？啊，我没有吗？ 不 对，都想着你看的是，你到底都发生？ 我想了我刚才的工作在哪里应该是我到家去做我的感觉 嗯都不被被忘了 你被我生啊是不出的生 OK OK I'll try to the experiment OK 我们想去叫人报到这边人嘛各位亲人还是朋友们你想起他们了 OK 如果想起谁了你想起他们了 我想不见了给我想起他们 了 OK 要是想到你爸到的了 都去 OK 是不是想到你爸还是想到你爸到球啊 嗯 不可能说你爸不到球 不可能 啊可能到隔壁可能就去啊可能到球看啊所以都想起这个疤都想着讲伊跑到球但别其实不到球哦、 嗯、 所以到得了 我 不见了那可能伊无到过边疆咩 伊朋友球 那可能伊是到朋友球呢你疤到得了 嗯，对 你知道吗？你有什么意思？啊？听不懂。我听不懂。我想对方，到底是哪里？他连是你爸哎，还是你想的人？嗯。对。你想的人，到底了。啊。我们在看这个物件是几呢？ 首先，我这个我想起不来了，然后想起就没我记了，我好想装的。哈哈哈哈哈！我这样嘛，我这样夹掉一件给你，我准备这个没夹起，我再搞个问题。 是，但比没夹起了，我是没办的。 我是没办，我是夹掉啊。 所以，不是没夹起，我一定得注意看一点发生。一起红的两时。无看了，伊特别心内边搁伫看了伊个，看伊心到底做了无？伊搁伫讲了，伊想着看伊滴发生，看伊大多落发生。 嗯。 你下面可能不能看出这是假，你看出是假，不是想讲是假啊，看了是假啊，你不如是明白。 啊， 我 大多发生。 你想的是，你看到影哦，你看到你 office 哦，你看到你电脑的 I G 哦，这里可能会搞到落花生。啊，你看住，就是心里做出来做，快做，慢慢去晒照，慢慢去解放，安装来讲，那是每个 game 是，慢慢去解放，放啦，慢慢去想，不是。你看得出什么来？所以用这个物件变做你增加这个机会，利用伊来给我人的机会加。 所以 问 题你意思讲啊？我第一次听我的事啊，然后我是想妈妈做饭的，但是我在做这个，我另外一个听到这个同学是这样讲，是这样吗？ 卖做这个想的人，做这个看的人。 嗯。 Don't be the thinker, be the observer。 嗯。 特别他的想的，他的心都让他想，都别叫他停，都叫他停，看他又再来了，因为，因为他笑了的。 因为他从前一直，怎么说呢？都看过他一直爱酒吧 的问题。对，他早就告诉来宾，但是他接受这些都不会爱休息，买电脑机。所以安装个买电脑机，你都注意这些事，你都买广装注意。我爱注意成果个，因成果是白露的嘛，你讲注意成果，我讲在讲是白露发生物件，是到这边发生物件，所以预备讲安尼乱啊。 所以我一个想到一个安哥啊，所以看到我这边， 呀， 另 外一个严重 啊， 严重严。 那就去的时候，你别去了，无法了咯。然后，特别你在的时候，就无到内面了咯。你唔在的时候，咪走去内面咯。啊，所以爱在咯。所以那是讲对在，无分来讲爱追幸福。然后伊袂变安尼，变落去啦。你看金条先，知道吗？